我一个。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4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她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了宪宗大婚，带着万贞儿前往乾清宫等待皇后。两个人依依惜别之时，奉迎皇后的队列已抵达午门。自午门入宫后，换成以女乐师组成的乐队为先导，皇威等女官下轿，会同宫门处等待的女官、中官步行簇拥皇后大舆，自经奉天门一路向北而来，直到内廷西侧的景和门前的金黄色帐幕。皇威上前为吴皇后掀起仪仗，另外2位女官上前扶她降舆，并为她将皇后长服最后整理齐整。吴皇后便自景和门步入内廷，此时已至酉时，天色稍暗，红霞渐燃，乾清坤宁二宫金顶在斜阳之下闪闪发光，前面是雪白的汉白玉石基，中央的台阶上站着一位神采奕奕的年轻人，他头戴乌黑色翼扇冠，身穿黄金色窄袖圆领袍，腰系红格玉带，袍身以金丝绣的盘龙在斜阳之下亮光闪烁，栩栩如生，大红中衣立领竖在金黄圆领上，足踏黑色格靴子，吴氏心知他乃皇上，便款款向前。宪宗见皇后进到内廷，徐徐降阶相迎，他向下，皇后向前，皇帝皇后终得首次相见。吴皇后自幼在家备受宠爱，多才多艺，又出落得美如天人，因此性格自信，举止自然，首次见到皇上内心喜悦，却毫不慌张。他举目直视宪宗，只见宪宗身材魁梧，面若白玉，瞳似黑漆， 鼻直耳阔，一派帝王之相。皇后随即按照女官教导多次的礼仪上前跪拜，她听见宪宗轻声却不失和蔼地说了句：“起来吧。”接着对她微微做了个揖手的动作，算是还了礼。此时司礼监太监上前请皇上皇后分别往乾清宫坤宁宫更衣。宪宗于是向南由中官簇拥着往主宫乾清宫，皇后则向北由女官拥往中宫坤宁宫。乾清宫中，两位中官正将宪宗身上金黄色长服更换为黑中带赤玄色的衮冕服。宪宗一生中从来是万贞儿为他穿衣更服，即使在幼年每到更衣，先伸哪只臂，后屈哪只足，伸多长屈几度，早成默契，或穿或脱皆来得穿梭流畅。而这两位小中官乃首次为皇上更衣，哪里知道宪宗多年同万贞儿之间所成规矩，那冕服又来得复杂，只见这两位中官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才将冕服穿好。宪宗心里不耐烦，新婚大礼也不好发作，内侍见皇上更衣完毕，便会同已在坤宁宫更蔽礼服的皇后往奉先殿夜拜先祖。皇后头戴九龙四凤冠，身穿深青色绣满嫡鸟纹嫡衣，玉色纱中单玉格带。宪宗携皇后夜拜完毕，夜幕已是悄然降临，内侍女官请皇帝皇后各自再次更衣，之后在乾清宫行大婚最后一道仪式，行和锦礼。乾清宫正中明间早已备好酒案，宪宗此时换上皮便服，冠为乌纱质地，十二棱，棱中压以金线，每棱顶端自前至后镶嵌彩色玉珠十二颗，冠以一只玉簪横贯固定，正红色青纱袍，红裳七服，前三后四，素纱中单。皇后更长服，由司礼监执事及宫中女官之手主持，先由执事引宪宗坐于酒案东，皇后与酒案西，夫妇对坐。酒案之上设四只金爵，即一分为二的两只锦，执事奉上食物置于酒案之上，女官黄维先取两只金爵浊酒奉上，皇帝皇后饮之，黄维奉食物献宗皇后前，皇帝皇后食之，皇维取另外两只金爵浊酒奉上，皇帝皇后饮之，皇维再奉食物皇帝皇后食之，皇维将酒调匀分酌于两锦中奉上，帝后饮之，皇维第三次进奉食物，帝后食之，执事上奏和锦礼毕。明朝皇帝婚礼其仪式自纳采问明礼为始，每一个议程中之每一个细节皆制定得颇为详尽，皇帝皇后按礼官执事事宜照章行事，便可滴水不漏。而这个规范到行和锦礼毕，皇帝皇后便进入新房。皇帝大婚时， 皇妃等女官之责是指引皇上、皇后依足官家礼仪程序合谨礼毕，皇妃率女官尽责而退，将皇后转交负照拂之责的内廷宫女。此时便有宫女上前将吴皇后扶入新房，为其脱下凤冠，褪下礼服及内中衣衫，送上那架簇新的大红漆龙凤架子床，并放下红纱床围后退出。外间起居室内，小中官仔细为宪宗抽出玉簪，除去十二棱冠，将皮便服退下，只留中衣，执事是请皇上入新房。当宪宗迈进乾清宫东少监时，惯于清宁宫那种清雅环境的他，见到高大宽阔的新房内布置的一片大红，感到有些炫目，焚香味道略显浓烈，好似气不通畅。接着该是如何，他心中却是一阵犹疑，是掀开红纱床围登床同皇后同床共枕吗？可里面那个女子实在陌生。再有临睡前平日万贞儿皆为她沐浴更衣，这新房之内皇后已然入了罗帐，再换人来既费周章又不成体统。虽然乾清宫早已为皇上备有一众宫女中官，但他们之中竟无一人熟知皇上日常习性，大婚之日他等只敢听候皇上传唤，哪敢擅自打搅询问呢？宪宗想，不如转身出去再说，但是又恐怕不妥，进退之间便在身边的一只圈椅上坐下了。回到昭德宫不久，便到了晚膳时分。面对御膳房送来摆满一桌的食物，万贞儿不禁泪眼朦胧。这许多年，不论宫外艰辛，或是宫内奢华，没有一餐曾是他独自一人。他吃了几口，觉得心堵，便停了下来。食物撤下以后，万贞儿将后殿门小心关好，往西少间打开了摆放自己衣物的大柜，取出一只黄色锦缎包着的物件，出到起居室，小心地放在机上。借着烛光，他解开锦缎，原来是孙太后留给他的那只朱红雕花梯红首饰盒。打开盒盖，顿时里面首饰所嵌各式宝石璀璨光芒在眼前闪烁。万贞儿随即关好盒盖，将盒子摆在台基正中处，将明间那只宣德年间铸造的铜香炉捧了进来，放在首饰盒旁，点着三支香，面对香炉及香炉前的朱红雕花梯红首饰盒，万贞儿跪在地上，双手合十，闭上双目。今晚他有话禀告孙太后。年初万贞儿已焚香禀告健身继承大位之事，今日又是健身大婚之日，太后在天之灵必定十分高兴。不知为何，万贞儿好像忽然听到了太后过世前与她最后一次长谈时的感叹声。世上成为皇后嫔妃的女子，貌似荣耀光鲜，实则 非常不幸。万针而响，皇上即将册我为妃，难道不幸命运，我也是在所难免。想到这儿，万针儿心中难过，便站了起来，将首饰盒仔细包好，放回柜中。此刻他毫无睡意，信步从昭德宫走了出来。夜色已深，四处寂静无声，仰望星河灿烂，一轮残月挂在天边，白日那炎热已然退去，独留微风爽爽。万真儿不由自主地往乾清宫这边而来。 林荫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次日，晨光出现，吴皇后一觉初醒，发觉枕边的皇上已不见踪影。这时，近身宫女吕彩等进来，服侍皇后穿衣梳妆。这吕彩是吴氏进宫做秀女后，主管太监分派来服侍皇后的。那时，吕彩正好入宫不久，盼着将吴氏伺候好了，将来在宫中也有个地位，所以对吴氏格外用心。大婚前，吴氏特向牛玉请求将吕彩带过来。吕彩告诉他，皇上一早已然起身，正在西次间读奏章呢。此时黄维派来的女官拜见，奏告皇后，按照礼仪，今晨由皇上陪同前往拜见两宫太后。服侍吴皇后穿好礼服后，在东次间传来早膳，有中官也将皇上自西次间请了过来。皇后心中忐忑，自己昨晚一夜睡得安生，不知有无怠慢了皇上。但见皇上倒是面色轻松，便放了心。行跪拜礼后，皇帝皇后东西对坐，共用早膳。宪宗与吴皇后一行先往清宁宫拜见慈懿皇太后乾氏。身穿冕服的宪宗进入清宁宫门时，不禁东张西望一番。十年前那次回宫，到即位后迁往后宫，在此居住六年多，留下不少记忆。清宁宫门前有石桥三座，桥下是内金水河。回到宫中，经过桥上时，不时会趴在桥栏上，探头望一望桥下由西向东的水流。万真儿生怕他坠入桥下，便必是在他身后抱住他。年长后不再忘了，每行到桥上，万真儿仍会挽住他而行。进到清宁宫，宫室华贵未变，庭中花卉盛开依然，但是宪宗感到宫中阵阵落寞，墙角地砖之间长出的野草没有人打理，宫中宫女中官大多年长，面色灰青，无精打采。前太后身残无子，原本便与世无争，自从夫君驾崩以后，更是深居简出，孤单度日。宪宗一行进到正殿，身穿皇太后礼服的前太后已经坐在了宝座上。宪宗引领着吴皇后对前太后行四跪礼，平身后有一女官捧着一只盛着干肉脯古称断修的盘子立于吴氏左侧身后。 另有两位执事，手执一只长方大红龙凤漆盘，有两个人各执一端，立于前太后正前。女官将断袖盘呈吴皇后，吴皇后双手接住，轻轻置于大红龙凤漆盘之上。两位执事捧漆盘缓步至前太后面前，吴皇后紧跟其后，之后双手恭敬地将断袖盘敬献给前太后。吴皇后退下复位后，宪宗再次引他四拜前太后礼毕。趁着一行人退出大殿，宪宗到前太后面前问候了几句。他一向在前世面前较为轻松，不像在生母周氏面前那般拘谨。自清宁宫出来，便是往生母周太后处。为迎周太后入住，仁寿宫已是整修一新，气氛也明显不同于清宁宫。以下士为首的中官及宫女个个春风满面，新人在仁寿宫行礼礼仪同刚才在清宁宫相比并无二致。礼毕，宪宗及皇后返乾清宫，宪宗陪皇后用过午膳后便施施然离去。昨晚一直心怀失落的万贞儿忽然得报皇上回来了，他连忙迎进来，只见还穿着冕服的宪宗面色有些疲倦，但神情却是轻松。自幼从未曾有过一日分离的两个人，却真有一日之别犹如三秋之感。虽然万贞儿心中有许多话想问，但只问了一句：陛下有无用过午膳？宪宗说： 刚在乾清宫有用，朕想沐浴更衣。 万贞儿立即在东少间为他备好热水，为他将冕服更下，扶他入到大盆，为他上下沐浴干净。换好内衫的宪宗出了东少间，便进了东次间，坐在床沿道： 昨晚不惯那乾清宫，一夜未曾安然入睡，此时乏了，贞儿伴我睡一阵。 万贞儿点头说好，然后回身放下窗帷，房中顿时暗了下来。万贞儿服侍宪宗在里侧躺下，自己在外对他侧身躺下，伸手将床围自围钩上取下。次日皇后按照议程对宪宗先行谢恩礼，之后接受宫中即将被封为妃的万贞儿、王氏、百氏及全体后宫宫女的跪拜礼，确立后宫之主地位。此时是他第一次见到万贞儿，不过自视甚高的吴皇后并没有将这个女子放在眼里。第三日，宪宗与皇后分别接受亲王、百官、命妇祝贺。第四日，皇后行冠愧礼，事后两宫太后用膳，表明皇后履行儿媳之责。满七日后，皇后前往坤宁宫。宪宗见大事已定，便迫不及待一并将万贞儿、王氏、百氏册封为妃。四岁进宫的一介宫女万贞儿终成皇妃。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